朝鲜国土环境保护省森林研究院新近研究完成优良品种海松密折造林技术，并在全国各地加以采用。优良品种海松密折造林技术保证比现有海松林提前松泽生产时期8到10年左右，还大大提高每公顷收获量。对我国各地山区采用芽接方法的结果表明，新品种海松每公顷松子产量比普通海松多达 1.5 倍以上。